当你的坐姿是缩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容易会胸闷，反而你的这个血液没有办法打通到你的脑袋上的时候， 嗯， 哦，你就越容易想不开。所以我们讲说，你需要开怀的话，你需要先让你的真正是开怀， 嗯， 你需要敞开来。啊，这个就是从一个非常简单基本的一个态度，先来去调整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的心情，这是导正，然后再来导正好自己以后叫调频，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充满了杂讯的环境之中，可以去让我们调到一个让我们可以去专心，然后对于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有利的这个频率上面， 嗯， 对，之后我们才走出去面对别人，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去跟别人应对。第三个部分叫做连线， 嗯， 不只是串联的连，是， 嗯， 是联谊的 联， 对，联谊的联，嗯，哎，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人跟人事物可以把它连起来，来创造新的机会。 嗯，而且你确实举了很多例子，都是发生在你身边的朋友的例子。 嗯哼，对， 嗯，包括那两个女孩儿， 哈哈，呀，这个 Kelly 跟 Penny。两个女生，她们是她们彼此是闺蜜， 嗯， 常常会去很多不同的一些社交场合啊，一些 party 啊，那偏偏一个呢，就是总是会有很好的一些对象啊， 嗯， 过来追求，那另外一位呢，就总是会招来一些烂桃花， 嗯， 啊，她整天在里面打苍蝇，那就想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两个人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条件也差不多，可是。我有一天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就从一个外面这样子走进来到一个 party， 嗯， 远远一看你就已经可以判断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光是从他们的体态上面， 嗯， 他们怎么样站在那里， 嗯， 并不只是穿着， 嗯， 而是他们所散发出的这个自信啊，讲的悬一点气场好了， 嗯， 不过其实这个就是说一个人的体态是他是比较 open 的， 嗯， 啊，他是向着对方向着大家，然后是一个抬头挺胸，可是又不是开过于挺，就是一个很轻松 的 放松的， 嗯， 让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很舒服，哎，同时又很有自信。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会好像刻意的去摆一个有点像模特儿该有的那样子的那个姿势啊， 嗯， 然后好像那个眼睛呢也是左边看右边看，好像在找对象， 嗯， 然后整个显示的就是一种非常分散的一种的一个气场， 嗯， 对，那其实这样子呢，已经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啊， 嗯。 那给别人不同的感觉的时候，当然别人会对你的这个整个应对上面就不一样了。 嗯，对，其实你自己散发出的一种气质、一种感觉，也会吸引出其他的相同的一些东西过来。 是， 嗯， 是，而气质是可以改变的，真的是可以改变。 嗯， 很多的气质，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因为我们常年的的习惯， 嗯， 所以一个人他站的时候啊，如果想说是一个，一个人他一辈子都在做粗工的话，你可能站的时候， 嗯， 你是因为你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站姿，跟一个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哎生活在优渥环境里面，可能站的那个站姿就会基本上会不同。所以我在第一个章节就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第一个章节讲的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体态。 嗯 啊，然后再到说话的声音， 对，声音都讲到了，就跟主持人的很像嘛。 对，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声音才会让大家能够有吸引力，愿意去听，是吧？ 嗯， 有磁场。 嗯，对，那这些都是有办法可以训练自己的。 嗯， 对，像是那个 Margaret Thatcher， 她中文应该是怎么翻译 ？Margaret Thatcher 就是之前的这英国的总理。一位女总理， 嗯 啊，这个撒切尔啊 夫人， 对，那然后像是她天生的这个说话的声音是非常高的，她是会拉高八度这样子说话的。她， 嗯， 自己在竞选的时候，她身边的人就跟她讲，就是说是，哎，你的声音实在难听到连天上的乌鸦都会被你打下来， 就这么直说。 后来呢，她也直说，她说你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政治立场。但是我绝对能够改变我的声音，那他就开始去找这个 voice coach 啊，去训练自己，降低自己说话这个频率。 嗯， 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降低频率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啊，当然这个尤其是中气十足的时候， 嗯， 是有自信而且有说服力的。那当你来拉高就八度的这边讲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急促一点啊，就会觉得好像

北京时间13点整。